娘子，来此一时夫妇，带我进去。 懂了，我你。 你在此稍待。 董老，请得福去，快要说我来了。 员外， 弟弟，看东云上宫来着。 哦，东云，你爹爹可曾安葬？ 安葬了。 银子够用吗？ 够了。 范宝， 哎， 带董云到厨房挑水弄柴。 是。 哎，公子， 没在。 我门外， 你门外还有没东西？ 我得抱过玉山。 哎呦，去去去去。 娘子，我那卖身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如今哪里来的什么夫妻二人？ 你就是是在龙旁捡来的一个妻子。 哎，一个人也能捡得来的？ 董郎，你太老实了，你不捡啊，带我自己进去。 娘子，你娘子， 耶！爹爹爹爹，观音菩萨下凡来的。东云，他是何人呐？ 他是我的妻子。 妻子？先前卖身之上明明写的是无妾无寡，如今你又哪里来的什么妻子呢？ 员外我， 哼，可恼。先前一律是真巧子，最近你心里不真是小人。你怪天命里你放过吧，纵观天看不平平。范宝， 哎， 他们送官就办呢，那背部银子不丢到水里去的？ 这个一把。董云，老夫念你年幼无知，年送官府，将这小娘子送走，再到我家上宫。 员外，有道是富有千金丹，细挑无不尽，董郎乃是你家，我岂能远走高飞？ 你是何人呐？ 我是他的妻子。 我是他的丈夫。 那先前卖身之上怎么从未提起呢？ 哦，爹娘在世定下的亲事，爹娘去世之后。 你说呀，你讲啊。 员外， 还说的有理，这是老夫我不能白白的养活于你呀。 哪个要你白白的养活于我？ 哼，看你这样嘴强舌辩，你还有什么本领不成？ 我会纺纱织布。 哦，

我爹爹的旨意你也敢违抗吗？ 东郎你去吧。 爷，怎么回事啊？ 天子。 好，我们就织过寒虫起来。 我在这小桥中，我在这小桥中，我在这小桥中。 你们猜猜，这要多少？ 这要多少？ 足足十匹，还多三尺楼寸。 这多一顶三尺楼寸，就留给梅婿做件被搭子穿吧。 还是等七妹添了个小宝宝，做件绸袍子穿吧。 还是大姐念想可就好。 待我把他撕下来。七妹， 拿着吧。多谢众位姐姐。 不要谢了我，只要你们小夫妻在凡间恩恩爱爱，莫忘了我们姐妹在宫中冷冷清清，也就是了。 大姐，妹妹下凡无时无刻不想念众位姐姐。 七妹，你有了如意郎君，还记得我们么？ 是啊，还记得我们么？ 七妹，还是和我们一同回宫去吧。 这 七妹不用害怕，听得至日共草言道，父王这次到西天府也，须得半日左右才得回宫。再是就是回来了，我们姊妹也能替你忙过去的。 是啊，我们也能替你忙过去的。 看你逞能的。大姐， 天色将明，险烦不便，我们还是快快回宫去吧。 七妹，我们要走了。 有劳诸位姐姐一夜辛苦，小妹感恩费心。 自家姐妹不必客气。

冬雨，你不要日子的固执吗？从今往后，我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儿女吧。哦，来来来，与我家官宝结拜这一弟兄可好啊？ 我拜你做干哥哥，我拜你做干姐姐。 手长袖短，高攀不上。 我将你那满身文用当年撕毁。 大郎，一张废纸，管他作甚，我们走吧。 去吧。只怕你们走不得。 什么走不得？ 你这个娘子来路不明，老夫告到有司衙门办理一个拐带人口之罪，要你坐船牢底。 员外，我这个娘子满说不是拐骗来的，纵然是拐骗来的，也是你的罪大我的罪小。 这何以见得？ 我与娘子成亲以来住在谁的家里？ 住在老夫的家里。 听谁指过金砖？ 听我指过金砖。 赵娃，既然住在你的家里，听你指过金砖，你当初为何不告？员外，我老实对你讲，我们夫妻成婚是有媒有证，你若告到官府，到那时没人出场，证人上堂问你一个诬告之罪，我看不罚你一千，也要罚你八百。 好吧，就是你诡计多端，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吧。苦劳，惊动闹恨小童女，于是一个不贤人，万般相传一不一。 Oh,

的二次颁下旨意，命你送我送上天。 休得啰嗦，我是绝不回去的。 公侄，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？大公侄因你犯罪已被打入我天牢。 脱身，父王父王你心太狠，总把我粉身碎骨为天梯。 公子休要执迷不悟，如若不然那就要 要怎样？ 要将东云碎尸万那段。公侄，玉帝旨意千万不可违抗，吾师三可在南天恩恭候仙驾，小生去也。 受惊啊！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，倒也无死。 这就好了，娘子，方才遇到一位庄户好友，向他要了一个梨子，几枚枣子，你就将就的吃了吧。 你自己一吃吧。 哎，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冲击解渴的。 懂了。这来世不浅之物， 才见得 早离早离，夫妻迟早分 你 说什么夫妻分离，这乃是一句好口才，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。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。 耶， 动了，你看那是什么？ 好，那是在放风筝。 那风筝引火，直上云霄。 他的弦儿断了， 为妻将他好有一比。 比作什么？ 风筝断弦，好比为妻上天。 嘿，娘子，你比得对呀！我们今日离开夫妻呀，会转寒窑，正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啊！ 懂了。 嗯。娘子，你为何连带泪痕？ 这是迎风泪。 哎，有道是迎风泪点把点，伤心泪掉满脸。 啊，杜郎，你的衣服不好了，你穿上吧。 多谢娘子。毛密，待我仔细入画，做样东西，我取取就来。 美人，拜谢拜谢多。

七十仙，今我陈昏，就不该上天。我要去找 找哪个？ 找哪尊和老汉？ 你知道他是？ 他是哪个？ 本坊徒弟。 本坊徒弟，本坊徒弟。 送啊！ 徒弟身啊！ 送啊！ 徒弟身当福，你是婚人，今日他要上殿去。你为何不来先生礼？娘子，待我找媒人聘礼。 我劝你不找也罢。 不，我要找他。 动了。 华英水，华英水，当初成婚蒙你为媒，今日娘子她要上天，你为何不将她留住？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。 你叫你吴有良。 娘子，当初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。华英水，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。你开讲我， 他来是个哑巫童。